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迷幻时空， 世界上有没有外星人？ UFO 打哪儿来？ 恐龙为何灭绝？ 金字塔究竟怎样建成？ 自然之谜，历史之谜，人物之谜，未解之谜，让我们带您进入一个充满未知的奇妙世界。 真实的故事，科学的论证，我们距离答案究竟有多远？ 迷幻时空， 你着迷了吗？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在中国羽毛球队曾经出现过一对号称梦幻组合的女子双打运动员，自从他们俩搭档在1996年美国亚特兰大夏季奥运会上获得了女子羽毛球双打的冠军之后，几乎包揽了所有比赛的女子双打冠军，这两个人就是葛飞和顾静。今天我们的节目的主人公就是这对梦幻羽球组合当中的葛飞。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在中国羽毛球运动发展的历史长河中，1996年的亚特兰大堪称为一个里程碑。在这一年当中，江苏南通的姑娘葛飞和无锡的姑娘顾静拿到了女双的金牌，实现了中国羽毛球在奥运会上零的突破。葛飞在1985年进入省体校，1987年与顾静搭档，1993年底两个人一同入选了国家队，专攻女子双打。在世界羽坛上，葛飞顾静的名字是永远被连在一起的。他们从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开始，到2000年悉尼奥运会结束，几乎囊括了所有比赛的女子双打金牌，联手创造了长达四年高达百余场的不败纪录。可以说葛飞和顾静所开创的女子羽毛球双打时代令后人难以逾越。葛飞是一名双打天才，而且是十年一遇，这是原国家女队教练蒋永毅对葛飞的评价。那么在这样一个双打天才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现在听我跟你讲述一番。话说葛飞的家是一个快乐的工人家庭，父亲葛祖生是南通市建筑安装公司的施工科长，母亲在南通第二纺织机械厂工作。幼年时候的葛飞身体素质并不好，经常伤风感冒，喜爱运动的父亲便经常带着葛飞在房前屋后打羽毛球。上小学之后呢，葛飞进入到了市少儿体校参加羽毛球专项训练。他非常喜欢羽毛球，训练也十分刻苦，每天放学后便背上书包到市少儿体校参加训练，直到父亲下班后去接他回家。葛飞晚上七点到家，吃完饭后再做作业到十点左右才能够休息，虽然挺累，但是过得很充实。在11岁的时候，葛飞到南京参加比赛，被江苏省业余体校教练陈玉平选中。就在他去南京后不久，他的父亲被查出患了肝硬化，不得不在家休养，工资只能拿到平时的 60%， 家中的经济状况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为了维持家中的开销，保证葛飞在南京的学习训练需要，父母亲利用晚上的时间为工厂缝长裤纽扣，缝一条裤子挣加工费7分钱。女儿一人在外，时刻牵动着父母的心。葛飞刚到南京的时候，父亲经常抱病去看他。有一年大冬天，适逢暴雪过后，从南京城内开往城郊省业余体校的公交车停开， 葛飞的父亲就拎着一大袋的东西，冒着寒风步行了将近10公里，从城里走到了业余体校。后来葛爸爸的身体状况恶化，不能再去看女儿，母亲便接替父亲，开始在南通与南京之间往返奔波。为了不影响自己的正常工作，葛妈妈经常在周六下班后急急忙忙乘夜班轮船赶往南京，周日上午到达业余体校后，立即帮助葛飞洗洗衣服、晒晒被褥、添置一些必要的生活用品，晚上再急急忙忙地赶回南通。因病在家的父亲也在默默关心着远在南京训练的女儿，不时剪贴报上有关羽毛球运动的新闻稿，提醒女儿注意取人之长，补己之短。1992年的1月，葛飞的父亲因病去世，牵挂着母亲的葛飞思来想去，打算放弃训练回家照看母亲。葛妈妈却说，再苦再累也要让你继续练下去，只要你出了成绩，妈妈就是再苦也心甘情愿。肩负着双亲众望的葛飞最终没有让他们失望。1996年7月31日，在亚特兰大奥运会女子羽毛球双打比赛中，葛飞与顾俊合作夺得了冠军。在赛场上，葛飞特意借了一部手机向家中的母亲报告喜讯，大洋的两岸母女俩都落泪了。 她是中国羽坛的骄傲，她创造了中国羽坛女双新的奇迹，在她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羽毛球队员葛飞的故事。 提起葛飞，就不能不说到他的老公孙俊，也不能不提到两个人之间那段鲜为人知的爱情故事。葛飞和孙俊同是江苏人，同样的年龄，同时在江苏省羽毛球队受训，同时迈入中国羽毛球队的大门，同为世界冠军。多年的共同经历，多年的朝夕相处，一根感情的红线自然而然地便将孙俊与葛飞紧紧地连在了一起。当年在运动队，教练通常并不主张队员谈恋爱，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担心青春年少的队员们过分沉湎于甜蜜的爱情，影响到训练，影响成绩。然而孙俊和葛飞却得到了教练们的默许，最主要的原因正是这些年他们懂得如何把握自己，真正做到了爱情与事业两不误。人称猴子的孙俊瘦小精干，聪明好动，而葛飞呢，则生得眉清目秀，温婉宁静。或许正是这种性格的差异，使得他们俩彼此吸引。从小两个人就喜欢在一块儿谈天说地，聊训练，聊人生，聊各自遇到的新鲜事儿。虽说在一起训练天天都见面，但谁也不觉得烦，相反，如果一天说不上话，彼此都感觉会少了点什么，日子久了，两人都有了谁也离不开谁的感觉。1993年七运会后，葛飞与孙俊双双被选入了中国羽毛球队。初到北京，置身在陌生的环境里，两个刚刚离别家乡、离别父母亲人的年轻人更多了一份相互依靠的感情，两颗早已经贴得很近的心自然而然地擦出了爱的火花。在国家队的宿舍，女队员住在6楼，男队员呢住在5楼，教练们则住在4楼。刚入队的时候，教练们就知道孙俊是出了名的调皮鬼，偶尔还能干出一点过格的事情。为了对他严加管教，帮助他改掉缺点，教练特别安排孙俊住在4楼。因为心里头有葛飞，空闲的时候孙俊不再愿意单独出去找朋友疯玩疯闹，每天晚上他都要跑到6楼跟葛飞待在房间里看看电视聊聊天，直到熄了灯才回自己房间休息。看到孙俊跟葛飞在谈恋爱，教练们开始担心了，毕竟当时的他们都只有18岁，在国家队也是刚刚起步，并且还极有发展潜力，如果因为恋爱的关系耽误了训练，对他们的前途、对国家队都会造成不利的影响。于是教练开始轮番地找他们谈心，语重心长地劝告他们俩暂时把感情搁在一旁，趁着年轻以事业为重，把心思全部投入到训练当中去。为了让两个人能真正做到先攻事业后恋爱，教练们可谓是用心良苦，甚至还采取了有点强制的手段，规定孙俊平时不得单独上6楼。教练的一番话给葛飞和孙俊的触动很大，他们都是事业心极强的年轻人，都希望能把球打好，尽早成为世界冠军。 经过商量呢，两个人强按下了心头日益强烈的情感，决定暂时不见面，一心一意的打球。决定是做了，但是已经积存在彼此心间的浓情却不是说放就放得下的。不跟葛飞见面的那些日子，孙俊的心里头总是七上八下的。训练时眼前时常会闪过葛飞的影子，精神很难集中到打球上。忍了几天，孙俊再也忍不下去了，还是去找了葛飞。两个人都觉得已经相互离不开对方了。 他是中国羽坛的骄傲，他创造了中国羽坛女双新的奇迹，在他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羽毛球队员葛飞的故事。 跟葛飞在一起啊，孙俊的心就很踏实很安定，训练时能全情投入，心无旁骛。孙俊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葛飞让他改变了很多，如果不是跟葛飞在一起，他很可能不会像现在这么安分和认真。他还固执地认为谈恋爱不仅不会影响训练，而且还有助于事业的成功。看见孙俊和葛飞两个人在感情上始终如一，在事业上也是积极进取，技术水平迅速提升，教练们对他们总算是放了心，给孙俊的那道禁令也就神不知鬼不觉的失效了。在孙俊和葛飞的世界里，事业与爱情同等重要，羽毛球是他们俩共同的事业，当世界冠军也是这两个人共同的目标。平时两个人聚在一起说的最多的就是羽毛球，每天晚上见面时，俩人经常会坐在一块儿看看技术录像，交流交流训练心得，相互指出各自存在的技术问题。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前，葛飞和孙俊都已经取得了参赛资格，而且葛飞顾俊这对双打更加成为了中国羽毛球队实现奥运金牌零的突破的重要寄托。平生头一回有机会进军奥运会，孙俊和葛飞既兴奋又感觉压力沉重。 说不完帝王将相，道不尽文人志士， 说不清英雄人物，听不够才子佳人， 拨开层层迷雾，讲述他们背后的传奇故事。 人物之谜， 欢迎您继续收听本期的迷幻时空，我是主持人韩涛。正在为您讲述的是中国羽坛的梦幻组合之葛飞的故事。为了能够在奥运会上夺取佳绩，实现自己的梦想，孙俊和葛飞商定每天自己增加练习量。在奥运会前的两个月，他们每天训练结束后便找教练要来训练馆的钥匙，吃完晚饭，俩人便提着拍子到训练馆练上一两个小时的轻技术。羽毛球训练馆在五楼，国家队训练完了之后呢，楼里的电梯时常会关闭，而楼道里头没有灯，漆黑一片。孙俊和葛飞大多是摸黑爬上五层，走进空无一人的训练馆。平时训练的时候呢，孙俊在男单组，葛飞在女双组，两人其实很少有机会在一块儿切磋球技。这一回他们自动加班，便互相当起了陪练。孙俊陪着葛飞练一段网前的搓球和勾球，中前场的抽挡等细活，葛飞则陪着孙俊练一练防守。虽说是一对情侣，但是练球的时候对彼此的要求都很严，一点也不马虎。连续几天看到葛飞和孙俊晚上往训练馆跑，起初呢，教练还以为他俩是在找个僻静的地儿谈情说爱，有一天便对他们进行了突击检查。当教练摸黑爬上五楼，看到葛飞和孙俊正在训练馆认真的练球的时候，安心的笑了。 他是中国羽坛的骄傲，他创造了中国羽坛女双新的奇迹，在他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羽毛球队员葛飞的故事。 在国家队的五年，孙俊和葛飞之间的感情日益加深。五年来，他们一同训练，一同出外比赛，出双入对，很少有分开的时候。 曾经有一些朋友问他们，这么多年天天在一块儿不觉得烦吗？他俩却说，两个人能够天天相处感到很快乐很幸福，如果不在一起才会烦呢。与此同时，爱情的力量也极好地推动了他们事业的发展，他们的水平和成绩也在突飞猛进。葛飞与顾静这对合作十余年的女双黄金搭档，自夺得亚特兰大奥运会的冠军后，两年多来在国际赛场打遍天下无敌手，成为了中国羽毛球队当中少有的夺得过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世界羽毛球系列大奖赛总决赛冠军的大满贯选手。而孙俊在克服了伤病困扰后，在男单比赛当中也是捷报频传，他相继夺得了世界杯和总决赛的男单冠军。自从2001年两人相继退役之后，葛飞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但是他为中国羽毛球运动创造的辉煌和荣誉已经化作了美好的记忆，深深印在了人们的脑海中。和许多运动员一样，奥运会的金牌是葛飞的梦想，而夺冠时的情景也令他终生难忘。现在的葛飞虽然不当运动员了，可他的梦想还在延续。葛飞现在是南京体育学院训练处的副处长，南京市体育局的局长助理，依然从事着跟体育有关的工作。葛飞在谈起老公孙俊和儿子的时候是一脸的幸福，他表示对于自己的儿子并不强求他也要去打羽毛球，只要儿子健康快乐的成长他就觉得很满足了。如今葛飞和孙俊的生活十分平静，但是在葛飞的心中始终有一个遗憾，那就是因病早逝的父亲没能看到女儿今天取得的巨大成功。他说，我的父亲在1993年的时候去世了，是他把我带上了羽毛球之路，所以每次当我站上领奖台的时候，我都会在心里说一声，爸爸，谢谢你。 他是中国羽坛的骄傲，他创造了中国羽坛女双新的奇迹，在他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羽毛球队员葛飞的故事。 其实呢，说到葛飞，还有一个人是不能不提的，那就是他在羽毛球事业上的搭档顾俊。在大多数人的印象当中，葛飞和顾俊其实是连在一块儿的，大家看到的都是他们在赛场上配合默契、顽强拼搏的画面，自然也就认为在私底下两个人的关系一定很好。其实您别看这两个人在赛场上配合的天衣无缝，但在生活当中两个人性格却迥然不同。那么接下来我就再跟您讲一讲葛飞和顾俊在赛场之外的故事。葛飞是一位性格内向不善言谈的姑娘，而顾俊的性格呢则恰恰相反。有人说性格互补能使事业锦上添花，这句话用在他们俩身上那是再恰当不过了，成绩就是最好的证明。自亚特兰大奥运会之后，葛飞顾俊在重大比赛中的不败记录长达三年，而且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在比赛场上两个人相互之间最多只是挥起球拍轻轻地敲打对方示意一下，几乎从来没有语言上的交流。举个例子，两个人一块打球的时候呢，有的时候按照常规应该顾俊去救的球却被葛飞给救了起来，因为葛飞知道顾俊的反手不方便。同样的例子也会发生在顾俊身上，可能是因为这俩人性格太不一样了，互相才能冷静地看到对方的缺点、优点和特点。生活当中不能过到一起，但是球场上却能理智地配合。要是性格太一致呢，就可能会因为友谊而忘掉搭档的缺点。有些朋友可能会说了，葛飞和顾俊在场上那么要好，在场下也一定经常在一块吃饭聊天吧，时间长了就有了默契了吗？其实说了您可能也不信，赛场之下的葛飞和顾俊竟然形同陌路，交往甚少。时至今日，很多人都很纳闷，葛飞和顾俊当年究竟是如何开创如此辉煌的羽毛球女双时代的。对于从小就在一起打球的顾俊，葛飞说他和顾俊的性格以及生活方式都不一样，别看在球场上比较有默契，但是思想上经常出现摩擦，所以呢，他俩每天的训练都跟打仗一样，往往他们俩会今天我看你这个不对，明天你看我那个不对。1996年3月的英国伯明翰全英锦标赛，在当地训练的时候，葛飞就觉得顾俊我行我素，瞎打，觉得这个人怎么这样子，怎么就当我不存在似的呢？ 心里就感觉特别不舒服。刚开始的时候葛飞还忍着，后来实在忍无可忍了，葛飞就一甩拍子说我不打了。下来之后呢，田秉义教练问葛飞怎么回事，葛飞说腿疼打不起来了。训练后回到房间，当天下午葛飞就跟教练说比赛不打了，理由当然不是腰疼就是腿疼，其实真正的原因还是两个人关系上的问题，但他不好直接跟教练说。田秉义教练其实一看就看出来了，下午训练的时候他就拉着葛飞到场地上看球，葛飞当时因为心里很不舒畅，表情呆呆的，田教练呢话也不多，只是把当年他跟李永波教练配合的故事说给葛飞听，说夫妻间过日子还有冲突，配对的两个人之间肯定有心情好和不好的时候。听了教练的一席话之后呢，葛飞也就慢慢的想开了，又认真的训练了。结果那次比赛他和顾俊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重要赛事的冠军。葛飞说那块金牌对于他们五个月后的亚特兰大奥运会比赛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据葛飞说，他跟顾俊在国家队期间最亲密的接触就是一起吃过一顿饭，平常呢无论是逛街还是休假娱乐，甚至从国家队回江苏省队，两个人都是各走各的，时间长了彼此之间也都习惯了这样的生活。 她是中国羽坛的骄傲，她创造了中国羽坛女双新的奇迹，在她背后又有着怎样的感人故事呢？迷幻时空，韩涛正在为您讲述中国羽毛球队员葛飞的故事。 悉尼奥运会结束以后，葛飞觉得体能和心理上太累，准备选择退役，而顾俊呢当时还想继续拼一下下一届奥运会，但是因为葛飞退役后找不到合适的新搭档，也就被迫结束了自己的羽毛球国家队生涯。顾俊刚刚退下来后有一段时间挺难受的，毕竟以后不同于做运动员了，要面对平坦的生活，这对顾俊来说是一种考验。不过顾俊说要尽快适应，多找一些其他适合自己发展的出路，他想在今后时机成熟的时候组建一个羽毛球俱乐部，自己培养羽毛球的后备力量，毕竟这才是他自己发展的正根。与顾俊的雄心壮志不同，葛飞呢则渴望过那种平淡的生活，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做教练，所以肯定不会在这方面发展。看来这对昔日羽毛球赛场上配合的天衣无缝的绝代双骄，在重归生活之后呢依然选择了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我们也衷心的祝愿他们生活幸福美满安康。好了，各位听众，这期的迷幻时空就到这儿了，感谢各位的收听，主持人韩涛代表制作引力感谢您的收听了，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心旁，心相逢。